本栏目由美联众和动物医院特约播出。 猫咪天生敏感，倔强独立，还是宇宙超级紧张大王？美联众和动物医院猫专科，我们更懂猫，更了解猫，源于我们更爱猫。六家猫专科分院和猫友好型医院，为喵星人提供了更好的就诊环境，更优质的住院空间，更全面的护理服务。我们还专门设立了猫行为学门诊，更有14位拥有丰富猫病治疗经验和精湛医疗技术的猫病治疗权威医师。美联众和猫专科，一切为了猫主子。 我定与你旅行疯狂，吃喝玩乐全程护航，缠绵惊险但说无妨，年轻不曾说走就走，老来何以话说当年。 FM87.6 吃喝玩乐大搜索，等你不羁。 17:06，欢迎各位继续锁定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吃喝玩乐大搜索，在周末这么好的天继续陪着各位，我是夏明。 大家好，我是孙涛。 哎，今天我们聊的呢是您家非常可爱的伴侣动物，我们请来了两位非常专业的医生，都是来自美联众和的，来两位美女给我们打声招呼吧。 大家好，我是来自美联众和动物医院的孙理员孙大夫， 欢迎孙大夫。 大家好，我是来自美联众和爱康动物医院的皮肤科医生赵博， 欢迎赵大夫啊。今天呢，如果大家有什么样的问题，可以在两个小时的时间内任意的都可以提出啊，可以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 CHWL876。既然今天来的两位呢都是这个女大夫， 哦， 我就问一点最近我又遇到的一个问题。一开始我 是 抛出你啊， 你遇到的问题为什么一定要问女大夫？ 是狗群里边遇到的问题，他们问我， 哦， 我百度查了一下吧，我觉得好像说法蛮多的， 哦， 说什么的都有。 就不能问男大夫吗？这个 也 是， 但 是是宠物妇科方面的 问题，还真是妇科问题，还真是妇科问题。 赵博最擅长。 哎，是这样，就是我们那个小狗群，小范围的狗群，有一只小母狗狗， 嗯， 怀孕了。上周的时候帮他，我就问了一下找爸爸的事儿哈，他就说那找爸爸这事儿就算了，那是另一只啊，又有一只人家要怀孕了， 哦， 结果人家那个家长呢就问我说，哎，我们家这狗怀孕了，用不用给它补充点什么呀？ 不用，吃点什么各种维生素？ 哎，对对对， 吃点什么？燕窝， 就像咱们这个比如说人怀孕了 备孕的时候得补充营养， 之前得吃叶酸 啊， 到了因为怀孕了可能要比如说安胎呀，啊，或者让胎儿怎么能够哪儿长哪儿长什么的，他就问我说我是还按照之前的那种喂法喂吗？ 啊， 我需要注意点什么？好像还一个月刚多一点点， 有没有孕妇粮？ 对， 哦， 一开始不知道怀孕了，后来发现肚子好像大了一点了， 嗯， 后来说哦，那看来是怀上了，我就问问两位 京城生育专家赵博，你先回答一下。 怎么又是我？其实这情况吧，如果是在孕期的状态，确实要考虑去更换这种犬粮。 哦， 因为一般的成犬粮它的营养需求可能不太容易满足这种孕期的动物，所以这个时候呢我们会考虑给它换成幼犬粮去吃，因为它里面相对蛋白含量啊还有各方面的营养元素会更多一些。 哦， 这个就比较好，但是现在生活条件都很好， 对对对， 大家也要注意在这种孕期的过程中不要让狗狗过度肥胖，要不然也容易造成这种 后期不好减 呀，难产啊等等的， 遇到的问题好像都差不多是吧， 嗯，对，跟人差不多。 哦，他们也有吃大了生不出来的情况是吗？ 有啊。 哦，也有。 对，真要难产的话那可能就要去做剖腹产了。 哦， 一般我们在孕期的过程中可以考虑给他做这种超声的检查， 嗯， 然后有的时候到临产的时候是需要拍这种 X 光片的，去看一看胎儿这种头径的大小适不适合这种顺产，如果过大那我们可能就要考虑在适当的时候进行剖腹产了。 哦，哎，是不是狗狗生崽的时候是不是都得人帮他一下啊？ 需要帮吗孙大夫？ 如果他很顺利的顺产的话其实一般不用，然后除非就是他可能不太熟悉不知道怎么把这个胎衣弄下来呀，可以帮助他去擦这个婴儿的这个胎衣什么的，然后像泰迪这种品种一般怀的都比较少，所以还是很容易，如果吃的营养过剩就很容易难产。 哦， 就是这个胎儿太大， 然后所以就生不出来，因为他们的骨盆比较小。 哦， 泰迪都生不出来，那比泰迪更小的那些呢， 那就更 不好生，特别容易难产。 那他们要怎么生呢？就是 他们就一定要注意这个孕期的这个，不能给他就是过度的营养，就是过剩了，他的胎儿容易长得太大。 那 然后很多就直接就建议剖腹产， 就那种什么吉娃娃， 对， 是不是？ 嗯、 就是那 还有小博美的， 超级小的那种，是不是？ 就尤其是他怀的胎儿更少的时候， 嗯、 就比如说单胎。就更容易难产，因为容易长得过大。 哦，就所有营养全是他的了。 对， 那但是像那么小的，好像单胎还蛮多的。 对、啊， 一般都是生一个，最多生俩的， 嗯、 然后还有一个可能就是一生出来好像是怎么回事，身体不行啊，还是怎么就夭折了。 对，所以他们就是在就是快就算日子快生的时候、 嗯、 要去拍片子看一眼这个到底他的那个头骨有多大，看看他能顺产的可能性有多大。 嗯、 所以他们那么小是可以顺产的吗？ 可以，也可以。 啊，真的吗？啊，我一直以为他们那么小生个孩子必须要到医院去。 我原来是听说，因为我有一朋友他们家养的是那个大獒，就特别大的大獒，哎，他们家狗狗生产的时候就说他自己不会咬断那个脐带。 嗯， 我真的会不会？ 对，就真的是不会。 嗯， 他就咬不断，舔也舔不断，因为他又不像猫似的可能有倒刺儿什么，相对容易断一些。 哦， 你就得人在旁边帮他。 对对对， 而且呢就是他的生育时间好像能特别长，就有的时候七八个小时，就一会儿喷一个，一会儿喷一个。他不是说喷喷喷喷喷喷，哎，把就是有多少个就下一个。 你感觉是泡泡龙，是不是？ 尽量形容的美好一些， 啊啊、 就是喷一个，喷一个。 我感觉力量感还是非常强，弹射出来。 我是原来看过一个那个熊猫生崽， 嗯， 就感觉那个好像那个熊猫还是第一次生，就坐在那，咚出来一个，把它吓一跳，哎，怎么出来一个小熊猫？那个说那个狗狗也是， 嗯， 生了大概三四个小时，生了八只。 哦， 啊，他还以为差不多了吧，八只还不够呢。就没怎么管他，就是喝水去了，然后就过了大概一个多小时，又去看，一看他的屁股上面就滴了一个， 哎， 说一看哦，那是脐带连着呢，他就赶紧拿了消了毒的那个剪子呀什么的，帮他去处理，还有那个胎衣，根本他都不舔，根本不舔，他就不知道那是什么东西，可能是，就还得把用毛巾什么的把胎衣全部擦掉，然后再给他放回到窝里，就是那样，到最后又出了三个。等于总共那个八个十一个，十一只，总啪啪啪就这么出， 太能生 了。大狗生出来特别小，就这么大，就这么大。 哎，那孙大夫，现在大家对于这种要生小宝宝要去医院让你们帮忙的这种意识会提高吗？还是 会提高？ 大家就都是在家让他自己弄。 没有没有，会提高，因为现在就是因为现在纯种犬比较多，然后很多纯种犬其实它。就是每 智商偏低，是不是？ 就是它产子就是比较少，就可能比如说一两只，然后有很多就是还想要这个，就是小狗的，它可能就更珍惜这个小狗，就怕它出现什么问题。 对对对对。 然后它知道它怀的时候，就会到医院就先问呀，有没有这种就是能够帮助助产呀，或者这种情况，或者说有一些就直接选择我能不能直接抛啊，因为它可能更在意这个母犬呀，或者说更在意存活率。 嗯。还真是，现在好像这越来越多了， 嗯， 也都跟那个人生孩子似的，还真的就住院。其实有的大夫就说啊，你不用住院，就在家， 对对对， 有什么问题再抱来就得了。但是他们都特别不像，这几天我就在这儿待着，没事儿。 我也觉得应该住院吧， 哦， 不应该吗？ 不，他们 因为他们一旦破，他们也有破水这个过程吧， 不太 有 道理。 其实一般就是如果不太了解，发现他破水了，然后有个可能半个小时到一个小时没动静，然后就赶紧带到医院， 嗯， 就可以让医生去评估一下。 因为你比如说他破水了，你要怎么把他弄过去呢？ 嗯。 是不是 就带过去就好了？ 你抱着他吗？ 哦，抱着他呀。 打车吗？还是自己的车？ 就真的，他们那个 好纠结呀， 就是，哎呀，就是这个，我就 那算了吧，这个 液体清洁的问题， 放弃他吧。 你说是不是？所以 遇到你这种人， 让他在那儿住院 哦， 住院呢，破了就破了。 但是好多大夫 不 建议 啊， 就不建议在那儿住。 为什么呢？ 就他有的大夫啊，就是因为非常熟悉的， 是不是刚下小狗的那些不建议在那？ 就是有的说我这个已经，比如说快到了 对、 啊、该生的时候 了，是可以预计多少周吗？ 我能不能在你们医院住一下？然后他说，哎，你就别在这住，生小狗没什么事儿，真的，你就回家吧。 有的时候环境太生的话， 对， 他可能就会影响到他的一些行为， 他说 反而他可能不敢生，是吧？ 哎， 大夫就是说你他没怎么来过医院。他猛一到了医院是一个新鲜环境，他得先熟悉环境，所以他所有的那些注意力就不在生小狗身上了、 嗯、 就在去熟悉这些东西身上了，反而不好，就带回家吧，没事儿。 好， 好像听说好像有事儿的还不多， 那就 基本上还蛮顺利。 时不时的从他怀孕开始就没事带他到医院去遛是吧，每次进去也不打针也不吃药，然后还让赵博啊孙大夫啊他们拿一点什么糖啊之类的给他、 哦、喂一喂， 让他对那儿产生一个非常良好的印象 哦。 然后时不时的呢，再把他那个送到他们的寄养的那个部分的小隔间里 哦， 让他在那儿也待一会儿 哦。 一切都熟悉了以后，万事俱备， 放心的放弃他。 最后一周把他送到那儿，让专业的医生和护士去照顾他。我觉得这个计划是不是非常好？ 还是涛涛想的。这个 因为他们住一天也没有多贵， 是的， 不像咱们人想的， 是的， 那个像什么月子中心什么那些医院好贵的，现在好多私立的、 嗯、 对吧，他们那住一天多少钱来着，几十块钱是不是，才 有点太少了吧， 几百块钱一百多块钱两百块钱，哎呀记不住了，到底是 两百左右了， 你看 你还去吗， 也还行， 我 住过、 哎、你住过， 对呀，我住过 啊、 两百我觉得还可以， 真好。涛涛是一个特别好的男人，真的，要是他老婆结要是怀孕了，我估计第一个月就已经扔到医院里了， 是不是带他去宠物医院遛， 熟悉一下医院啊，今后八个月你就在这儿住了， 提前半年就过去，孕期需要静养、 哎、嗯，特别好， 行，我们给你留个大笼 子，好的。哎，这个大家有任何关于伴侣动物的猫猫狗狗啊任何的问题，都可以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 CHWL876， 咱先进一条广告马上回来。 美联众合动物医院市级宠物诊疗、宠物洗澡、宠物美容、宠物食品、宠物用品销售于一体的综合型服务医疗机构。美联众合不仅可以为爱宠提供全面的生活护理所需，更是宝贝们终身的健康管理专家，体检、洁牙、驱虫、绝育套餐全年优惠不断，进店还有更多惊喜等着您。美联众合，让我放心的宠物医院。 吃喝领路，逛吃前行，吃喝玩乐大搜索，一起出发。 今天我们的节目依然有奖品提供啊！我们的节目奖品呢是由中国马镇提供的价值430元的五马世界满运奇峰演艺套票两套，电话是400-600-0166，或者您可以添加坝上马镇旅游官方公众号，来中国马镇过26度的夏天，中国马镇草原旅游度假区。刚才说了说这个，怀了孕的这个狗狗啊，母狗狗应该怎么去照料它？ 嗯， 其实就还好啊，因为现在生活条件都比较好，大家平时呢喂的都比较在意。 嗯， 这个在孕期的时候注意别让它吃得太胖啊，其实就没有什么特别大的问题了。 哎，他们会不会吃胖了也得什么孕期糖尿病？会有吗？ 孕期会有这个高血糖的情况。 哦，他们不叫孕期糖尿病是吗？ 嗯，他可能没有那么严重，因为时间本身就不长。 哦。哦，明白了， 嗯， 所以吃胖点也没事儿。 今天估计好多半截啊，没听咱们开头说的朋友们， 以为 是 一个母婴， 说哎呦，今儿聊我们是吧？一听啊，呸啊！其实咱们聊的是伴侣动物啊， 嗯， 猫猫狗狗。这个哎，接下来咱说说，就是就当孩子就是崽子啊，已经生出来了， 已经噗出来了， 噗出来了，噗噗噗啊，都已经出来了。那这个时候我们应该去怎么 伺候月子， 怎么稍微照顾他一下， 照顾小宝宝，这个是不是 也应该，我估计可能大狗狗就没什么事儿，对吧？是不是小狗狗要， 小狗也 要特别注意， 是不是也应该让他们从小习惯医院的环境？ 就还在那儿待 月子中心？ 你是打算两岁把你的孩子从医院接出来是吧？ 嗯，有点晚，我觉得可能在那儿待个两周 哦， 是不是更好一点？ 你的孩子就可以叫孙医生， 劈了扑噜， 或者叫孙院士啊，就可以。 怎么样？你们有这种服务吗？就是 照伺候月子，加上照顾小宝宝。 因为这个想法以后可以哈。 因为你想会有一个问题，就是小狗在家会到处排泄 哦， 对吧？ 嗯， 然后那个。它又是好多只， 嗯， 你在家你顾不过来， 嗯， 哎呀，想想就很挠头呀， 哦， 是不是？ 哦， 满地都是小狗的排泄物， 哦， 然后还到处在咬，所以一定要让他们把这些 不好的习惯 哎留在医院， 哦， 是不是？ 当你接回去的时候，就是 一切正 焕然一新的狗， 太棒！ 哎呦， 怎么样？ 接回去就成别人的狗了 啊？真的吗？不会这样的，真的没有这些服务，没有人提出过这样的要求吗？你们能不能帮忙？ 只能说，因为现在医院没有做到，就比如说足够的这种环境是可以去接纳，就是只是说新生儿的这种，因为它毕竟是医院， 哦， 然后它还没有免疫，它是没有这些 免疫力，没有产，哦，对对对对对， 嗯，所以它没有打过疫苗，没有这些免疫力的话，毕竟这个环境它，你就算再干净，它也难免会有交叉感染，所以这一点是有风险的， 嗯。 嗯，然后我们就会去预防这些风险，是不建议在医院的。 嗯， 好，那赵博说说在家怎么照顾这些小狗。 其实在家的话呢，如果那个妈妈她的母性比较好的话，一般她是可以自己处理好和照顾好她的小宝宝的。 她会擦屎那些都会， 一般都会舔干净了，收拾干净了，然后喂奶呀什么的都没有问题。 真的吗？她自己都会吃了是吗？ 嗯，差不多这样吧。 啊， 嗯，跟你想的差不多， 哦， 然后你可以感同身受一下， 哦， 我不介意。 真的是一个重大的考验， 但也有个别的可能真的是不太去管他的宝宝的，那那时候可能就需要主人去辅助的去喂一下啊，然后清理清理便便，包括有的时候新生的这种幼年动物，不管是狗也好，猫也好，可能需要，如果真的那个母猫母狗不管的话呢，需要主人可能还要帮助他每天的轻轻的按摩一下呀，刺激排便啊这样的。哎，你要替代他的母亲去做这些， 要怎么按摩？用棉签弄湿了，然后去那个触摸他的肛门附近是吗？ 那个是刺激排便的过程， 啊，对。 但一般来说，就是比如他刚吃完饭啊，或者休息的这种状态，你还是要适当的给 他 全身轻轻的，不光是肚子，包括背呀，啊，这些身上要轻轻的给他去做一些按摩， 啊， 这样可以帮助他消化， 这个。这个按摩的意义是什么呢？是增长他的骨骼还是肌肉？就是， 让他的循环更好。 累啊，是不是？ 对， 其实照顾 还是交给医院 吧，还是挺辛苦。 不不不，这个不用交给医院， 哦， 交给医院太贵了。每个小区里都有那种按摩的饭卡，一多少？我们家楼下那个2000返500，你把返的那500，你就说师傅你来，扔给十只小狗，哎捏吧，他可能也愿意，因为比捏人要省劲儿很多。 哦，对对对对对，但捏的部位可能人家会收的钱稍微多一些， 是吗？ 原来人家捏一捏腿啊， 哦， 对不对？最多 小狗那么小分不出来， 捏捏屁股啊，屁股和脸分不出来， 随便捏一捏嘛。赵博说的，随便捏。所以赵博还有手法吗？你看。 一般手法倒也还好了，就主要比较轻柔就好，不要太 用力。有手法随便捏嘛，就是。 哦，好好好，嗯，就要不说现在经济发展的特别迅速呢， 真的， 对不对？就说明大家需求比较多。 你把十个小狗买在一起，嗯，可能还没有你一条腿粗， 嗯， 所以啊，他给你按个腿多少钱？ 哦， 对吧？ 是 让他按， 是是是是， 分别按十只小狗，我觉得师傅肯定也是愿意， 是， 而且也不用使多大劲儿， 嗯。当然像就是孙涛这样的家庭环境的人并不多啊，就是有的人家还是 能 省则省， 这么优秀的想到各种替代方法的人并不多， 嗯， 你要这么说 你不下海经商都亏了，真的是，啊， 我真的好多想法都是行业空 白，不如我们今天就凑点钱啊，就把这公司开了得了， 我可以干这个事儿， 是吧？ 真的 按摩这个事儿 可以。 好嘞好嘞， 直接开一个犬猫月子中心嘛， 啊， 可以，没问题，我有好多类似的想法，就等待有人赏识我。 行啊，这个大家也可以帮着一块定定价，看看要多少合适啊。 要便宜了不好，要贵了他们才有尊贵的感觉。 我现在正在帮你做市场调研。 好的， 好不好？ 嗯， 看大家能接受多少，好不好？如果您有任何的问题，可以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 CHWL876。今天咱们聊的是伴侣动物，猫猫狗狗，任何都可以。I just crumble, I tell

之后欢迎回来，吃喝玩乐大搜索继续为您直播。各位好，我是夏明。 大家好，我是孙涛。 还有我们的两位来自美联综合的专业的医生，一位是赵大夫，欢迎您。 大家好，我是美联综合康动医院的赵博。 哎，好的。还有一位孙医生，欢迎您。 大家好，我是美联综合动物医院的孙立元医生。 哎，大家有任何的问题想问问两位专业的医生的话，都可以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 CHWL876、这个刚刚咱们是从这个小刚刚生出来的小狗狗我们聊起了，刚刚除了按摩那个比较靠谱的一个产业之外啊，咱们这个先放一放，因为现在还没人出价呢啊。 我以为你接下来要讲到幼教产业，是不是？ 哎，说到幼教还真是， 是不是？这时候是不是应该让他们学一些东西？ 外语学一些东西，我觉得可以 猫 散步去。比如说，要是真的一大狗一下生了十好几只， 哦， 七八只，你不得有朋友接盘呀？对啊，多长时间可以开始找下家来接盘了？ 从怀孕那天开始 就开始找了。好， 是不是？ 那我生出来之后了，差不多什么时候可以让他们抱走了呢？ 什么时候呢，老孙？ 我比较建议还是免疫完了之后，那如果说感觉比如说三针疫苗都打全了，可能年龄比较大，那也至少要打完两针然后再往外送。 就是自己家的狗狗也是这样是吧？ 因为它如果在免疫期间换环境本身也容易生病，因为抵抗力会下降，然后这个时候你疫苗也接不上。 明白了。免疫完大概是三个月， 最早50天就可以打第一针疫苗，然后3周一次， 一个多月就可以打了。 所以它其实基本上如果都打完了，3个月是比较靠谱的。 那也就是说一个多月的时候50天左右就可以去打疫苗了。然后3周能打完，差不多您在2个多月 就三 周一次 打3次。 3周一次打3次。那还真得是3个月了。 三 个月的时候就可以通知大家来报了。是吧？ 价高者得， 真是 坐在沙发排一排， 领养代替买卖啊！ 邻居们开始出价， 挺好。那一开始我接回家的时候，小狗可能会有一些什么样的问题？我们又该怎么训练的？比如说涛涛说的，那还是会到处拉尿啊。 对，而且我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可能啊，我对明明不是太熟，明明家生的狗呢？经过了一手，比如明明跟另外一个我的朋友很熟，给了他通过那个人，我跟明明并不认识，我对于明明的这个人品以及各个方面我都不是特别信得过。 对， 然后我就想他跟我说免疫完成了， 哎， 我会不会想其实他没打，他那么抠， 明白了， 再给他重新打一遍 可以吗？ 如果一只小狗就这么小的，明明已经给他打完了，你看你这个名字叫的好好的一句话念成了绕口令， 你可以把姓带上，这样就区隔开了。 夏明明短时间内经历2次连续的免疫都是你们正规的医院给打的，会不会有问题啊？ 其实也没太大必要，然后有的时候也会有一些问题，所以我们 不相信他呀。 我们会建议查抗体。对，是可以查他的那个抗体的。对，如果抗体高，那可能说明他还是打过，然后就还是不用这个时候再加强免疫。 那个查抗体当时就能知道结果吗？还是要等几天？ 就是需要抽个血，然后当时就可以知道。 哎呦，这么高级 呀！如果不放心，就到医院查一下就行。 对， 是吧？好，那行为学上的一些问题怎么办呢？我能不能就比如带回家了，我就可以开始带着他外出溜达溜达？ 哎，我跟你说。我有一个朋友前两天养了一只新的拉布拉多小的，去他们家的时候他那个狗才我小胳膊这么长，很小。他说他给他们家狗报了一个班，就是那种宠物学校，就去了以后人家承诺教他多少种技能，就类似吧，就是握手装死，然后坐下那个巨石，然后说那个叼个东西或者类似，可能人家有套餐啊，挺贵的。多少几千块钱去送到人那儿学10天还是半个月，然后回来以后给你一个全新的宝宝，懂事儿，然后不乱叫，然后这种是不是需要做一下？赵博， 他要是刚3个月的话我觉得就算了吧，年龄太小了，你送他去宠物训练学校对狗来说他这种刺激会比较大。其实像这种刚到家里的孩子呢，还是应该给他一定的时间，让他先去适应这种家庭环境。因为毕竟你换了一个主人，然后离开他自己的那个亲生的妈妈， 它还是需要一个时间来习惯和适应的。然后跟你这边新的主人接触的比较熟悉了以后，然后你再慢慢的去带它外出啊，或者上一些训练学校。但是一般训练学校我更倾向是半岁以后再去会好一点。太小了的话也不太好去做一些训练。当然你这个时候可以考虑，因为有那种训练学校它是也会给主人组织一些这种课程训练的，就告诉主人怎么做一些日常的这种行为纠正啊，包括一些日常的这种训练，让主人学会了可以在家去做一些简单的这种训练可以。 哦，你看早教的问题也解决了。 但是我提出个不同的意见 啊，不要去啊， 不要去。 对， 真的我觉得那些真的有多少间就关多少间就好了，一点用没有。 真的 我觉得那是马戏团退下来的人去教的狗狗 啊。真的吗？ 因为大多数的行为教育啊，就尤其是狗狗的行为教育，我还看了蛮多篇的那些文章看过。 哦， 大多数的行为教育是靠陪伴来教育它的。 对， 然后是靠时间来教育它的。您说十天速成，就跟您一五岁的孩子送到那儿直接出来就大学毕业了，您觉得可能吗？一年时间大学毕业，您 觉得 可能吗？ 教一些简单的什么坐下什么这些应该是、OK、 这些如果是聪明的狗狗，您只要愿意花时间两三天您自己就能教会，干嘛花那冤枉钱呢？当然啊， 对， 你们家的实力还是摆在那儿的。对吧， 你总要给我一些为国家的经济做贡献的 出口。是的是的，给你 不然 GDP 怎么拉动。就是更倾向就是上门教，就是他是教主人怎么去教育那 个。这 个 我觉得是靠谱的。 对对对，现在就是很多是这种，就是你去把那个培训师请到家的那种。 是的。 然后他会了解你家庭的环境，包括有几只狗和这个狗的性格，以及比如说你家庭这些人有小孩啊，或者有老人呀、啊，是怎么跟这个狗相处的。然后他会教你去怎么去训练这个狗。 对。 其实有的时候这些行为的这种异常都是跟家庭的这种环境有关系。 是的，而且我觉得狗狗这种技能吧， 哦， 得看您的需求，对吧？就跟有的孩子似的，来三岁背个唐诗，啊，两岁来来来唱首歌 啊， 我就觉得 不好。 如果要是我孩子吧，一到饭桌上啊，比如 表演 吃三顿，来表演一下，我就觉得哎呀，这又不是什么 show time 时间，对不对？ 我也觉得有点 这么小的舞台，我不要把握这个时刻，对不对？干嘛呢？有的那个，比如说我们丈母娘就曾经挑过我们家狗的理儿，说你们家狗会什么呀？我们家狗会坐，会握握手，还有呢， 什么都不 会 了。 你看人家狗会装死，还会拜拜，你们好歹教他拜一拜。就是去 过年的时候带出去， 对，还能收点红包什么的 啊。 我觉得这个因人而异，有的喜欢自己家的狗多点技能， 就怕有对比，是不是 啊？是，但 不怕没好事，就怕没好人。 我原来我住的那边有一个老外啊，训狗，自己怎么弄啊？就天天拿两个小球，然后揣一点那个狗粮，每天遛的时候就拿那小球唱扔出去，啪就给接着两个。都还不是特别纯粹的那个泰迪，都长得吧都一般，人家也不要求什么美容，剃的估计都是自己剃的，哪怕滋儿一弄，但是叼那个球叼的哇超级厉害，就他们比如说追狗狗啊，有的一些狗一看见狗就别的狗就没命了，他们家的狗从来不会追狗， 只要有球就不要狗， 不是，只要他们的主人下命令去玩吧， 啊， 他才会去跟其他的狗玩， 哦， 但是一叫蹭回来了。人家就是自己练的，我亲眼看他从很小的时候就开始，就在遛弯的时候，因为你养了狗必定要自己遛嘛，就在遛弯的时候他就会叫他，他就会教他一些技能，比如说坐喂一个小时，坐啊喂一个小时，几天就学会了。 哦哟， 对，所以我觉得那些学校啊 没有， 我觉得上门的我你可以考虑一下，因为毕竟可能有的朋友是新手，他不懂得怎么去教育他，怎么去养他，您可以让人家来教教您，但是您说要教教狗送到您家里边，就跟那电视里边演的似的那种感觉，一看见你哗就狂奔过来了，又给你叼拖鞋，又给你弄报纸，还给你买烟，那 你 就算了，好不好？人家都说了，电影最难拍的 是二维码， 身上背一个，自动扫就行了。啊，就如果您想要那样的狗，我觉得就算了啊。 好， 这狗还是得自己养。比如说惠宝，他就说他想弄一只， 打算入手一只， 哎，养一只 狗 狗 啊。 啊， 请问什么不爱掉毛？来吧，赵博，你回答一下，你们家那个是不是就不爱掉毛？ 我们家有一只灌毛，没什么毛可掉， 所以就不会掉毛。 当然掉不掉毛跟这种狗的毛发类型是有关系，像有一些毛发类型的狗就是底绒比较多的，你比如说像这个柯基啊、德牧啊、类似这些品种，它掉毛就会相对多。那有一些品种它这种换毛周期还有这种毛发类型的情况呢，就不太容易掉毛。你比如像一些梗类犬，包括像泰迪，像这个猎狐梗啊，然后像这种万能梗这一类的狗，相对就不那么爱掉毛。所以这个还是得看主人需求，因为你还得考虑到它的性格呀，然后外观啊，掉不掉毛啊。然后其实每个人对于自己心目中想养的这个品种可能都会有不一样的这种概念。也不光是一个掉不掉毛的问题，可能 对，你想要帅点的，看着丑点的，懒一点但是有个性的啊，你就更累的，对吧？斗牛，斗牛就不掉毛了。 这个形容完了以后，谁还想养？ 想想个性一些的嘛。现在更类的又这么流行 哦， 对吧？好多人都喜欢养更类的犬，那你就弄那个，对吧？想养可爱一点的，平时呢，就是相对看着聪明一些，还这个情商相对高一些。 哦， 然后但是呢，你要记着他要花好多钱去美容啊，把它整得漂漂亮亮的。您就养一泰迪。啊，如果 你们泰迪真的是不掉吗？ 真的是不掉，就是你不输绝对不掉，就算输了掉的也很少很少很少。 那它就不存在那个每年换毛什么的，就一辈子就穿一件衣服，是不是这个意思？ 好像 是。它这种换毛跟大家理解的那种换毛可能会不太一样，因为狗它不同的毛发类型，它的这种换毛的周期和脱毛的方式也会不一样。你比如像刚才咱们提到像德牧那种，它可能就有比较固定的这种季节性的换毛，那能到那个季节一层底绒下来，然后满天满屋都是毛那样的感觉。 哈士奇这两天 对那样也是 就是一头 经常会 就是 那像泰迪那样的品种，它换毛期的时候它也是那种属于就是镶嵌式的一个脱毛的方式来换毛的，所以其实它掉毛的量很少，而且它并不是说有一个固定的时间就统一去换一下毛或者怎样的，而且它是比较这种时间分布是相对比较平均的，所以就不会说突然一下满天都是毛那样的感觉了。 感觉泰迪特别像人的头发，就是它的毛啊，就是它是在长长然后往卷了长，所以呢你在剪毛的时候是不是就把它那个所谓的换毛就给完成了。我是这么想啊，其他的呢就是顶着长，就这一根你长在那儿，哎，下一根腾起来就把上一根给顶掉了。 其实所有的毛都是那样长的，就 是 顶着 长啊、哦、都是顶着。好的好的啊，你看不了解啊，多多学习啊。如果大家有什么问题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 CHWL876, 咱们先进两条广告马上回来。 老板，我要请假去修车，走保险。 中国人保理赔门店服务时间已经延长到晚九点了，你可以下班再去。 下班来办理，我们也等您。人保车险新服务，全新推出理赔夜市，理赔门店服务时间延长到晚九点，更有95518电话理赔，中国人保微信 APP 在线理赔，24小时不打烊。人保直销车险， 400-1234567。 2018年交通银行沃德杯广场舞大赛盛大启动，冠军奖金100万元，更有大量惊喜奖项等你来赢。即刻下载交通银行 APP 报名参加，详询各网点，投资需谨慎。2018年交通银行沃德杯广场舞大赛盛大启动，冠军奖金100万元，更有大量惊喜奖项等你来赢。即刻下载交通银行 APP 报名参加，详询各网点，投资需谨慎。 吃喝玩乐大搜索正在直播。 KOP 可能是想养一下比格，不知道比格我没养过， 我觉得可以让二位大夫啊，从那个疾病的角度给说说，因为好多狗不是都带有一些先天的容易得的一些疾病， 真的是 对吧？往往让大家 抛弃他们的，可能也跟这些有一定的关系。 嗯， 有的时候都是很好的，有可能有的狗带来的一些先天的疾病，让你最后觉得哎呀，实在是太烦了， 所以 可能抛弃。 这就是一个特别好的相亲方式，先说它不好的在哪， 先说缺点， 对， 能不能接受？ 对，你如果能接受，你们就在一起，好吧？比格，你们觉得怎么样？ 来，老孙先说。 比格其实从先天性疾病上来讲其实还是蛮不错的，就没有一些特别倾向的倾向于这个品种的。然后呢，据我所了解，比格因为养比格的不多，然后呢基本上还是胃肠道也比较弱一些，就容易有一些胃肠炎的问题，就是可能经常就比如说呕吐腹泻这种情况是比较常出现的，稍微胃的不太对啊就容易这样。然后其实比格行为上就太闹了很多，这个是他的一个问题，就是他先天 难听， 对对对，他 真的我很少听见一个狗叫的像比格叫的那么难听， 还真没，我周边没有比格， 你没听过比格， 没听过比格叫，大概是什么样？ 我形容不上来，就是有点像一个人就是失声了以后发出来的那种，就是努力不想发出声音而发出的那种声音，我这么理解。 我觉得你模仿一下， 就是特别难听，我真是模仿不着，特别难听。 它不，狗叫不都差不多？ 真的和一般的狗叫的不一样。 哦， 你下回你必须得亲身。 好好好好， 非常难听， 哎呦， 非常难以接受的难听。 哦，那他们爱叫吗？ 还挺爱叫的， 而且特别爱折腾，他们精力都好充沛的样子，就是一岁以内这个狗真的折腾的你家里就一定要有这种心理准备，就可能都被毁的不行了。就这种， 这比格好像原来是追兔， 特别闹， 追兔子用的 哦， 所以真的是又闹， 就是精力比较旺盛， 叫的又难听。来，赵大夫，你说说你对比格的感觉。 其实比格确实是一个整体上这种先天性疾病比较少的品种，包括像刚才熊大夫说心脏这块，包括皮肤这块都是相对来说还比较好。 耳道这会里 头，耳道确实有的时候会有一些问题，但其实好多好多品种的狗耳道都比较容易出问题，包括像泰迪，泰迪因为它是这种毛发比较发达的品种，耳毛什么的也比较多，有的时候要护理不太好的话也很容易会发炎的。就相对比格这样的品种就还行吧，因为耳朵也没有那么大，你不像说腊肠或八戒肚那么大的耳朵，就也还好吧，但确实是这个性格方面太折腾， 所以就是大家一定要做好准备，就是在家里养比格的话，就是您家的空间有多大，还有就是您的时间有多少，因为它一开始运动量要求又大，而且还要想想您周围住的是什么人，就比如老人多一点的这种， 对对对， 他这叫的真的是让人难以忍受的难听，这种连我这种年轻人都受不了，更别说睡眠比较不好， 怪不得养比格的少呢。 但是像叫这种事情是可以通过一些行为纠正来给它控制好的，但是它自身的这种精力比较旺盛，如果你没有一个很好的途径让它去发泄它旺盛的精力的话，确实会对生活造成困扰的，有的时候。 哎，所以就是您看看您有没有时间，如果没时间的话，那很有可能家里边隔三差五就要重新装修一下，是不是？ 对，拆家能手， 他负责拆，你负责装 啊，超级能拆，是吧？ 那倒是也省点钱， 也可以听听明明中午的另外一个节目。 哎、拆装是非常费事儿啊，你要感谢他啊！最近想换老房的朋友们可以养一只比格啊， 迫不得已的必须重新装修， 对，一只不够养两只。好，来吧，咱们看看猪猪的问题啊。他说我们家也是泰迪，拿食物训练他做一些动作，每次做不出来动作，就是做不出来啊。拿了吃的，他也不吃，他宁可不吃，他也不学，这怎么办？ 哦，怎么办？ 首先看他现在有多大，就是比如说真的是一岁以上啊，就很难去再教育他。然后基本上他可能最容易接受的时间段是五六个月的时候，他的学习能力特别强，然后呢通常学的时候要让他在一个就是精力不那么分散的一个环境里，就比如说只是我去训练他，那可能就只是这个主人去面对他，然后可能是一个封闭的屋子，这样会好一点，让他的精力不那么就是他的集中注意力都在你这一块，然后再去教他。 哦，对，也有可能您教的太难了， 对吧？ 有可能是吃的不太好吃。 对，你非让它腾空，然后再旋转360度，这个是吧？费点劲，就是循序渐进，先从那么最简单的动作开始教。 嗯，其实食物这块也不是一个必须要采用的方式，而是你去找到一些他比较关注的点、兴趣点。你像很多 就看他喜欢什么，是吧？ 嗯，像很多那种就是正向训练，它不一定真的是用食物去做的。有的时候你就是可能他喜欢玩球，那就拿一个球，然后这样可以集中他的注意力。如果他达到了你的要求，或者在这个过程中有一个比较好的一个状态的话，那你可能奖励他，扔个球给他玩，或者怎么样的，以这种方式去调动他的这种积极性会好一些，并不一定非要用吃的。 对，好多警犬都是拿球或者拿他喜欢的玩具 让你玩一会儿。 对，就是你如果完成动作了，就奖励你一下。 哦，课间十分钟的感觉， 用不了十分钟，课间一下。 哦， 咬完赶紧给我接着训练。 好惨。 来吧，有任何的问题，继续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 CHWL876。 本时段由人保直销车险400-1234567特约播出。 儿子，下雨了，开车注意安全啊。老公，下雨路滑，你慢点啊。 爸爸，开车注意，不要溅到别的小朋友。 人保直销车险温馨提示，雨天请谨慎驾驶，避免低洼路段，遇到积水路段先判断水深，切勿强行涉水通过。一旦爱车在水中熄火，切记不要发动汽车，以免造成发动机严重损失。如需帮助，请拨打人保24小时客服电话95518 400-1234567。 本时段由创立110周年的交通银行特约播出。 2018年交通银行沃德杯广场舞大赛盛大启动，冠军奖金100万元，更有大量惊喜奖项等你来赢。即刻下载交通银行 APP 报名参加，详询各网点，投资需谨慎。2018年交通银行沃德杯广场舞大赛盛大启动，冠军奖金100万元，更有大量惊喜奖项等你来赢。即刻下载交通银行 APP 报名参加，

王总，什么事愁眉苦脸的？ 哎，还不是因为企业资金周转困难， 用建设银行小微快贷抵押快贷呀，手续简，使用零，利息省，有房符合条件的小微企业主都能贷，额度有效期3年，最高可贷1000万，按实际用款天数计息，7×24小时随借随还，有效节约融资成本。 建行小微企业抵押快贷，轻松抵，快速贷，让您的房子活起来，详询建行95533。 吃喝任嘴领路，玩乐由心前行。我们的目标是掏空景点，赏心悦目，扫荡城市，随处为家。从南嗨到北，从西笑到东，吃喝玩乐大搜索，造出自我。 18:04，欢迎各位继续回到吃喝玩乐大搜索周末版。各位好，我是夏明。 大家好，我是孙涛。 还有我们两位来自美联综合的专业的医生，也是孙医生，欢迎您。 大家好，我是来自美联综合动物医院的孙立元孙医生。 哎，还有赵医生，欢迎您。 大家好，我是赵博。 嗯，今天呢，咱们继续围绕着宠物、伴侣动物的问题啊，一起来聊一聊。如果大家有什么样想问的，一起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 CHWL876 就可以了。 嗯， 咱们再来说一说这个猪猪他们家的这只小泰迪吧。 好，他说请教一个问题啊，我家泰迪外面从来不坐不趴，到外面的椅子上面他就坐，在家也是，地下就从来不坐，只坐属于他自己的垫或者门口的地垫，为什么？过于爱干净， 有洁癖， 出去地上太脏不坐。 你得看他是哪个月份生的 哦， 看星座， 有可能会有问题。 赵大夫，你解答一下这个问题，为什么？ 这个还真不太好说。 赵大夫看着我尴尬的笑了笑， 确实有点尴尬，因为这种情况原因很多呀。嗯，你比如真的确实有孩子是比较爱干净的，这个我确实见到过。就是那种出门，比如有的那种性格比较萌一点、呆一点的那种的，可能比如下雨了，有水坑，啪一下就趴在水坑里了。然后有的孩子就肯定是绕过去走的，就真的是每个 孩子这种性格会不一样。他们真的有爱干净的这个意识吗？ 他可能不想弄湿自己吧，他会觉得那样不舒服。 嗯。 然后也有的可能因为地上这种质感不是很好， 嗯， 或者有的是冬天比较凉，夏天比较热，都可能都会不愿意在那上趴着。 嗯。 哦，反正一般可能也不是爱干净，对吧？ 就是狗狗跟人一样，每个人啊，每个狗啊，都有自己的性格，就不是说他们都属于泰迪类的。那泰迪类应该好像都差不多吧，都不一样。比如说有的泰迪，就我们那个小狗圈里边，大概有7-8只泰迪，每一只泰迪的那个他们的，比如说咱们就拿看见孩子的反应， 嗯， 都不一样。有的是特讨厌孩子。孩子有的比如说喜欢狗的，他就会追狗，那狗呢就腾就跑了。 嗯， 有的呢就特别喜欢孩子，比如家长说，哎，那是狗狗，千万别过去啊，咬你！哎，他反而就过去了，啊，那狗就砰就过去了，看见孩子就特别喜欢，就想跟孩子玩。所以这个，既然他不喜欢坐，那你就多准备点垫子。啊，有一个爱干净的狗狗多好啊。 对，出去到处坐真的是，回来还得给它洗，也 是 特别麻烦。 是啊，啊，有的你就别说坐了，看见那水坑，别说 往进跳， 就哪有水坑往哪跳， 真的 啊。 嗯， 我一开始怀疑是眼睛问题，后来发现不是，它就是喜欢玩水。 哦， 对吧？那性格问题啊。嗯，恭喜您养了一只爱干净的狗狗。哎呀，羡慕 多少事儿是吧？好多人都羡慕。 嗯， 来，咱们再看看这个问题啊，是。关于猫咪绝育的问题，这是京城绝育专家赵博老师在，绝对的权威。然后他说，我家猫快5岁了，因为养公猫，是家养的，到目前呢也没做绝育，也不存在过度繁育的问题，也不打算让它繁殖了，只是因为呢不想让猫受罪。不做绝育的话，猫岁数大了会不会导致额外的其他的疾病？因为网上现在说法不一，希望像赵博这样的生殖方面的专家好好的给解答一下。来吧，赵博。 他那只是公的是吧？ 公的，而且一直是家养，而且他的意思可能也接触不到外面 别的女性，然后也不准备引进女性让她接触。 但是确实小公猫在不做绝育的情况下比较容易出现下尿道的问题，尤其是这种发情刺激了之后，有时候就会出现那种反复的尿道炎啊，或者一些其他的情况都有可能会发生。这种发病率还是偏高的。 只有这一个问题吗？ 其他的问题相对发生率就没有那么高了。这个是相对临床中也非常常见的一个病，你像其他有些问题就比较少了，你比如一些睾丸肿瘤啊什么的就相对偏少了。但是这个问题确实有很大的概率会发生。 那还会不会，如果不咔嚓的话，它会不会每年频繁发情，在家里频繁的到处叫啊尿啊？ 这个有个体差异的，不一定。有的孩子真的是会这样，就是频繁的发情，然后到处尿。然后甚至就有的可能在不吃饭啊，然后甚至会出现一些攻击行为啊等等的。也有就相安无事，什么事儿都没有，你都不知道他在发情就过去了。 真的吗？ 对， 猫一年要发多少次情？大概。 公猫跟母猫会不太一样。 公猫要发几次？ 公猫的话，它如果周围会有一些正在发情的母猫的话，可能会刺激和诱导它去发情。 如果没有的话，它就不会发情。 也不是完全不会，就不一样，每个孩子的体质什么的都不一样的。有的可能真的是一年多次的，甚至没完没了没完没了到处尿，它也不一定是发情的，也有占地盘儿那种，或者标记一些这种味道什么的。然后也有的就发情行为特别不明显，可能主人都不觉得。都会有。 那个他们前两天又跟我说，送猫要去咔嚓一般都要跟医生演戏，就是你们要扮恶人把他夺过去，然后我还得拦着，然后我这两天得到了几个邀约，说让我去扮演那个把猫强行夺过去然后给他咔嚓的那个人。 我都扮演好几次了。就是最近相当的盛行。 对，为什么呢？真的存在这个问题吗？ 真的是就是很多人就不知道是哪一个群，然后就这么说，说一定要就是假装你给他夺走的，要不他会恨我的。然后就很多人过来做的时候就跟我说，一会儿你跟我演个戏吧，然后就真的演了好几场。 对，而且他们还言之凿凿的给我举了例子。有一个人那天我们吃饭，他就说我们家那个猫，我说其实不太存在这些情况，我说演不演戏他也其实看不太出来。他说不，我们家那只猫就是我送他去咔嚓的，咔嚓完了以后他原来跟我关系特别好，咔嚓回来对我们家所有人都非常冷漠，不许抱，然后那个你跟他互动他也顶多就是发出一声冷笑，然后就也不理你，而且从来在他们在的，比如他们都在沙发上坐，说原来会趴到他们身边让他们摸他那种，说现在只要他们坐在那儿，他只是在远处看着他们，说这就是我带去咔嚓的结果，说隔壁的那个就演了戏啊，现在生活的很好呀。赵博，你说说，你看老孙已经演过这么多场了，你觉得有没有必要？ 我也经常配合主人演，但实际上这一方面我觉得还好，不真的不一定是因为咔嚓回家才那样，有可能是因为把他带出门的这种应激刺激，让他不开心了，回家才会那个样子。我觉得这个问题他如果有需求的话，可以问问我们那个行为学的张丽医生，他在这块还是比较权威的。 所以老孙，你演过的那些场戏都成功了吗？就是他们回家以后。都恨你，然后不恨他们的家长吗？ 他们也见不到我。其实我觉得跟这个演戏还是没太大关系，还是就是这个猫本身，它可能从它离开家去医院整个这个过程，就对它来说是一种什么样的刺激，或者说是某一个行为上，就是它感受到的不是一个很好的一个状态，所以它就变成这样。 你每次要他们要求你要怎么演是？要非常要打主人吗？把主人踹倒，然后从他身上把那个包抢了。 就是要装作就不是这主人很不愿意，然后是我给他抱走的，然后一定要是装的很狠的样子，你跟我走吧。然后那个。 然后全程猫会看你们吗？ 也没有说很用什么样的眼神看着，就是也就这么演的时候，他也很迷茫的样子。 神经病在干嘛？ 就比如说本身胆小的，他就还是很惊恐的眼神，本身可能这猫有胆大的那种，就可能不太屌你的那种，他还是那种表情。 明白了，明白。所以就是这个一般没有太大的必要，两位大夫都说了啊。他还问了一个问题，就是关于猫洗澡的问题，然后他就说他在网上查的，说猫不用洗澡， 一辈子都不用洗。而且他说我们家的猫从小洗澡就非常抗拒，根本也没法洗，到底用不用洗啊？ 这个要看猫的皮肤状态，如果它皮肤状态相对比较健康，也没有过多的皮脂啊，当然它也不去什么太脏的地方，因为大部分的猫还是会这种自我清理的行为会比较好，觉得自己会舔毛啊什么的。 嗯， 所以呢，如果它的皮肤状态要好，也确实可以去不洗澡都没有问题的。 嗯，终身不洗 可以不洗，如果它皮肤状态 OK 的话，就可以这辈子都不洗都没有关系的。 哦， 但是如果它的皮肤状态不好，比如说特别脏了，或者它自己因为一些问题不去清理自己了，然后把自己搞得都是满身油腻腻的那种， 因为什么问题不清理自己了， 有的时候生病了可能就不清理自己了，或者有的一些品种它这种理毛的行为就不是那么的顺畅，你比如说像那个异短的加菲那种， 嗯， 它确实清理起自己来会比一般的品种要费劲。 为什么？ 因为它头比较短啊，然后那个嘴也是 脖子转不过来是吗？ 它就费劲嘛， 啊， 所以可能它有一些位置就不太好去清理得很好，那种就该洗洗洗呗。 哦，所以那个宠物美容他们也会给猫洗，我看都是狗在那洗。 嗯，也挺多猫去洗澡的。 但这猫其实洗澡的频率还是跟它自己接受能力有关系，像宠物美容它也有给猫洗，而且给猫洗的价格比给狗贵。 为什么猫洗澡、啊、 是因为 不配合， 猫不配 合，大多数猫都不太喜欢那个环境，而且吹风机的那个声音对它来说的这种刺激特别大。 哦， 嗯，然后它的动作也快啊，就是更容易伤人，就更容易抓人这种。 哎，那他们怎么洗我还挺好奇的。哎，我前两天去看那个有一个什么宠物展，就有一个那个给猫吹干的一个设备，就好像一个烤箱似的， 嗯，烘干箱似的。 我觉得那还挺逗的。 那也挺吓人的。 是吗？ 就是有的猫进去以后确实挺害怕的， 感觉自己要被蒸了。 在主人自己在家洗澡的话，就是一般的这种毛发品种的猫的话，你给它洗完了拿吸水毛巾擦干就好，只要你保证它别着凉生病就可以。 嗯， 因为它本身体温很高，你就算不去吹它，很快的这种水分也会变成水蒸气蒸发掉的。但如果那种特别长毛的猫，然后身上有好多毛结那种的，你还是注意弄一下，要不然那个毛结底下沤着水就确实比较容易出问题。 嗯，哎，刚才那位做绝育的朋友，他还说我家猫好像没有什么生理反应，可能意思就是也不怎么发情，所以是不是就可以考虑他这个就可以不用咔嚓？ 得看实际的情况，因为有的时候发情行为可能外在的表现是一方面，但是它自身的这种器官的变化又是一方面。为什么小公猫那么容易得这种泌尿道的问题？其实好多就是因为发情的时候它这种阴茎的这种肿胀造成的，包括它频繁的这种舔舐的这种刺激造成的。 嗯，好，再来看一下 iCat 的问题啊。他说我们家的猫特别爱吃玉米。 哦， 问一朋友说你们家的猫也爱吃玉米吗？他说哎，也是啊。 嗯， 还有爱喝酸奶的，而这种对猫猫来说好像不太寻常的食物，吃点有没有关系啊？可以吃吗？啊，有时候看着它特别想吃特别想要的那种眼神就抗拒不了。 嗯， 而且呢不是说吃一点儿，就是吃到饱， 打饱嗝。 他说打饱嗝。 嗯， 我还有这个有的朋友家的猫爱吃柿子，像这种有问题吗？ 嗯，就有很多就是猫或者狗不能吃的东西，这些肯定要避开。 那 如果说 我这点插一个啊，不好意思，就是他们不能吃的东西，他们也会自己主动去吃吗？如果你比如说狗狗不能吃葡萄，我们知道巧克力可以，也不能吃，这个我们知道。那我们去喂它，它也会选择吃吗？ 我觉得不会的。 会 啊， 不，我就说它不会挑出来。 嗯， 哦，它不会挑出来。哦，那明白了，只能我们人去留意。 嗯， 好。嗯，那这些就是吃了，其实也没什么事儿。 玉米 什么东西都对，都是适量。玉米的，反正吃进去拉的就还是玉米。 对， 嗯， 真的是 就还是 会消化的。 消化的就是很大一部分是消化不了的。 猫消化不了吗？怎么办？ 不是，它主要跟它的牙齿有关系。 我们家的狗。呵呵，真的可以完全消化。 真的呀？ 哦， 哎呀， 我观察过。 是你嚼完了喂它吗？ 它都不用我嚼，我跟你说，它啃的比我都干净。它会自己转那个玉米那个棒， 哦， 你就给它一个整的，帮它把外面那个皮剥下来 哦 就好。然后你搁在那儿，它会一边啃，然后一边用这个爪子这边这个摁住，然后这边这个转。 哦， 然后那么啃的特别干净。 但是因为狗狗像猫狗狗，它没有那个负责研磨的那个牙齿，所以像这种颗粒状的，它们其实 不 能处理的特别好。 反正没有看到特别明显的颗粒。 哇塞，厉害！ 你家那成精了， 但大多数还是不建议把那个玉米棒也 对，但是你这种吃 多都吃进去的。 啊，他不吃， 就很多肠道异物拿出来的都是这个玉米的棒子。 人家从小就会啃，不知道为什么， 可能跟你学的吧。 啊，有可能。 所以像这个，他只要吃，但是吃完之后也没什么事儿，大家也就不用放心的给他就好了，但别给太 多 就好 了。都是适量， 嗯。好的，啊，这个魏东老师也问了一个问题，说成年猫还能训练的好吗？还是他们家那暹罗啊，以前在客厅沙发睡。后来呢就进卧室沙发上睡，不让进卧室吧就一直的叫，今年哎又进阶了啊，在卧室的床上睡，现在得寸进尺的搂着我老婆睡啊，我现在在客厅沙发睡了啊，请教一下我该怎么办。 怎么办赵波？ 这有难度， 全面的被人家攻占了。 就把床让给他好了。 哎呀， 真的呀，没办法吗？ 你真要是去纠正它，这个也不是做不到，但是对猫来说，这个过程可能还蛮痛苦的。一般猫在家都是当主子的命。 那你就不想想这位朋友很痛苦吗？啊， 猫奴，猫奴，万奴才命，没有办法了。当然，这个问题确实也可以问问咱们那个张丽老师，因为他主要管行为学这块儿、嗯，可能会 有 一些好的办法。 你没有没有什么那种就是类似什么贴呀、啊、什么的那种，就是它会散发某一种猫特别不喜欢的气味。贴在您太太的身上，是不是？ 那估计人也受不 了 吗？有这种东西吗？ 好像还…… 因为我原来见过那种，就是可以贴在轮胎上的那种防狗尿尿的那种贴、嗯，好像那个就会散发一种味儿，然后狗狗就不过去排了。 嗯，像一般这种味道比较大的，可能都会有这样的效果。包括像比如说那种香茅草的那种贴片，就咱们驱蚊的那种、 哦， 猫猫狗狗都不太喜欢那个味道的。 哦，幼儿的那个驱蚊贴片，贴一个贴在您太太的身上，他是不是就不太喜欢了？ 嗯，我关键我觉得这个啊，就是您别光从猫这边想啊、嗯，您呢可以问问您太太，您说我和猫，你选哪个？如果太太选猫，那您就买一张舒服的沙发，对不对？如果太太说我觉得还是你好，哎，那你们两个共同把这只猫给弄的，对不对？ 我觉得这样的测试真的有时候还是别试了，万一选了猫，真的是双方都 大多数都选猫， 双方都 换张大点的床啊！具体换什么床，您可以关注我们下午的那个节目。现在有那种2米多的床啊，硕大， 换个沙发床， 跟一炕似的啊， 沙发床也行 啊，就是还是让他睡沙发， 白天是沙发，晚上拉开是床嘛， 哦， 对吧？ 哦，这种也可以啊、嗯，还是要跟太太商量一下啊。好嘞啊，大家有任何的问题可以继续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 CHWL876，我们聊一聊这个伴侣动物的问题。另外呢，今天我们依然有奖品，本栏目的奖品是由中国马镇提供的价值430元的五马世界满运奇峰演艺套票，有两套，电话是400-600-0166，或者您也可以添加坝上马镇旅游的官方公众号，来中国马镇过26度的夏天，中国马镇草原旅游度假区。好多朋友都说这个票我怎么能得着啊？ 嗯， 您其实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直接回复您的真实的姓名，加上您真实的手机号，加上抢票啊、 嗯， 要马镇的票，抢马镇票啊就可以了。我们会抽取几位幸运的朋友，来获得这份礼物的啊。 嗯， 这个魏东大哥又说了，我老婆肯定选猫啊， 你看。我就说不要轻易测试感情， 哎，真是 很容易测出没感情。 来吧，我们先听首歌啊，这首歌叫做交换日记。 写进去，有时候当着大家的面，反而说不出。

怎么调理？您那个，我刚才问了一下赵大夫，赵大夫提了一个问题，说怎么不好？ 对，是经常拉稀啊， 哎，还是经常排气， 还是吃完就吐啊？ 哎， 对 对 对， 这都有可能，或者说是胃痛啊什么的，那到底是哪方面的问题？您能具体的说说。我觉得接下来这问题，他那个赵博能回答。他说就是有没有能那个专门驱蜱虫的药？他说要不我们家狗去野外老被咬。 有啊， 嗯， 但是驱虫这个还是真的得定期的去做，尤其是每个月去做。现在好多的体外驱虫药都可以驱蜱虫了， 嗯， 就他看他有什么需求。现在就是他为了预防蜱虫嘛，他可以用一些那种喷剂的体外驱虫药，在去野外的那个当时的那一天，给他腹部啊、四肢啊什么的喷一点，这样蜱虫一般就不太会爬上来了。 哦， 然后也有一些药物，它有这种驱蜱作用的一些成分，你给它点上之后，那个蜱虫就在它身上待不住了，然后就会掉下去，然后就不咬它了。 哎，一般蜱虫都会吸附在狗的身体的哪个部位比较多？ 它就是蜱虫的话，会把那个口气刺破皮肤，然后就一直挂在那个皮肤里， 逮哪儿咬哪儿。 对，找它喜欢下嘴的地儿呗，哪儿都有。 啊，真的吗？ 对，有的那个去郊区回来招蜱虫特别夸张的那种，身上能招上一两百只， 一两百只， 对，特别恐怖。 我的天！ 哎， 我们有一天晚上差不多，从下午开始吧，那个病例就来了。然后当然还不是来看病的，就是美容。但是美容的时候，我们美容师就发现他身上有那个蜱虫，但还很小，还没有怎么吸血的那种。嗯，然后后来就到医生那边。到医生那边，那你不能让这个蜱虫带回家，你肯定是要把它取下来，因为有的时候如果回去 一两百只，你们 取的不太好，那个嘴会断在里面，会引起皮炎的， 哦， 甚至会有些其他的问题。然后就在那儿，差不多那天我们有三个工作人员在取那一只狗身上的皮，然后取到晚上八点多。 你们也是手工宅吗？ 我们有专门的，就是去蜱的那么一个小工具，一般先会给它用一些药，然后那个蜱。用了那个药之后 掉，你不是说你用那种药他们自己就退散了吗？就 它一般不会退散的那么快，它还是会在那上面待很长时间的，所以为了让它快速的离开狗身上，肯定还是手工的把它弄下来比较好。 哦， 而且你像如果真的是有蜱虫叮咬在身上了之后，它这种叮咬的时间越长，它感染一些蜱传疾病的概率就会越高。因为蜱虫咬它不像说蚊子咬完了就走了，蜱虫是把嘴扎在那里面，然后一直在那儿待着，他吸够了血，可能都好几天过去了，他才会离开。 哎， 所以这个时候肯定还是要手动的把它取下来会好一点。 哦，那哎，大家自己在家不能取是吗？一般， 嗯，也不是完全不能，但是就是怕那种有的主人比较猛下手，然后一下都不小心把那个头弄都断在里面了，就比较麻烦。 哎，如果就是我直接把它弄死，就把那个蜱虫呲给它捏死。那他过两天不就他就是一个尸体了吗？他渐渐没有活力了，他会不会过两天就掉下来了自己？ 可能身子掉了，嘴还扎在肉里 啊！真的呀， 因为那个真的，他那个嘴、口气跟皮肤的这种结合是非常紧密的。 嗯，那你们一般怎么挖个坑，把那一块的肉洗下来吗？ 那倒也不至于，有没有专门的那种拔蜱的一个小工具？就长得有点像耙子那样的特别小的一个小棍棍那样的一个东西。 哦， 然后你把那个东西卡在那个蜱头和身子的那个部分之后呢，你给它转一转拧一拧，然后那个蜱就掉下来了。 哎呦，还是挺复杂的哈，所以大家出去的时候一定要带好那种驱虫药，这就比较安全了，是不是？哦，咱们再来看看其他的问题。 嗯 嗯，这儿有一位朋友，哎，他说嗯，我家发现蜱虫一般都在小蛋蛋的部位上，这个去起来就比较疼了，是不是？ 会有一点。 哦，他说那个驱蜱虫有没有什么牌子可以推荐呢？赵大夫你说三个以上。 哦，这样。 嗯， 那其实还挺多的，你比如说像现在的那个妮可信啊，然后包括马上要上市的一款超可信啊，然后还有像这是口服的， 我可信， 听这个名字就不太可信。 这很多都是英文音译过来的名字，然后还有像那种外用的，你比如说像什么弗莱恩啊，然后像那个白虫舒爽啊，这些都可以对蜱虫有一定的这种杀灭的作用。 嗯， 就平时我们就是给狗狗身上定期会挤的那种驱虫药，它是有驱蜱虫的效果的吗？ 你得看哪一种，有的有，有的没有。 哦，也不是说所 有 的它都可以驱蜱的是吧？ 对。 哦，好的，来吧，再来看一看这个 iCat 的问题。他说那个刚刚我问的玉米的那个事儿啊，我已经不纠结了，还是关于吃的。 嗯， 我养的这个猫草，种的那个猫草啊，我不知道猫草是什么，好像是不是种的给它吃的呀？他说 吐毛球的是吗？还是、 嗯、 是哦是哈， 催吐剂， 催吐剂啊， 我觉得是啊，我也不知道。 说人家家猫反正都乖乖嚼着吃， 嗯、 但是我们家的猫呢，就抻着脖子连根拽。然后也不见得吃，拽出来一根接着拽下一根，弄得到处哪儿都是土。然后朋友告诉我说可以剪下来然后掺着那个罐头来喂。 嗯， 他说有这个必要吗？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如果需要调理一下肠胃，用平时给他加点益生菌吗？ 嗯， 他也不见得一定要吃这个猫草，比如说他可以去吃一些就去毛球的猫粮啊，或者化毛膏都有这种功效的，不一定说要通过猫草这唯一一个方式。然后他的胃肠道如果没有什么问题，比如说大便都很正常，没有太大的必要去调理。但如果他经常会软便呀，或者说吃一些东西就会出现大便不太好的这种情况，是可以吃益生菌调理的。 嗯， 嗯，哎，那个猫就是猫里边有那个毛球， 嗯， 它不是自己如果多的话 就会吐， 它自己就会吐了吗？还需要用一些东西来辅助让它吐吗？ 它也有些就不吐啊，就是你可能需要一些刺激物让它吐，因为也会有毛球症，就是它会导致它就是毛球吐不出来，但是它自己会呕吐，它就不吃饭了。然后还有一些就真的会有这种，就是比如说胃内异物或者肠道异物取出来，它就是一团毛的这种。 哦，哎，猫草和猫薄荷是一回事吗？不是。猫薄荷是干嘛的？也是催吐的。 猫薄荷还真不是主要用来催吐的，就是猫比较喜欢那个味道，就像有人愿意抽烟一样，就差不多就这种作用吧， 就是刺激它的那种，就是很兴奋，有的样 子、哦哎、就是闻着爽、哦、 所以猫在家会不会对那个植物都不是太友好，会不会都 有这个可能性？ 是吧， 有很多你那个花插在那里，然后它就往外倒啊。 因为我看见好多，我现在回想，我好多养猫的朋友的家里都没有什么植物。 嗯， 好像他们说就是经常会花盆被弄下来，或者被这个叶子、 哦、 什么花揪得乱七八糟的那种。 哦， 而且还有可能猫会跑到花盆里上厕所。 啊，真的吗？ 那倒是件好事，也算是施肥了，是吧？ 这个肥需要哦一下的，明明、 哦、 当时 是有点太猛了，是吧？ 对，不好使的。 好、哦，好，来，再看一下这个香芋丸子的问题啊。 嗯 哦，说到益生菌，我们先把这个回答完吧。iCat、 哦、 又说了，他现在便便挺正常的，但是因为他岁数比较大了，所以在考虑要不要给他加益生菌。 就没有特别大的必要、 啊、 嗯， 只要便便正常就行， 对 对， 对， 是吧？ 那是不是平时给他喝个酸奶什么的也算是药食同源了？ 可以啊，其实酸奶还是可以鼓励喝的，就是如果他喝的话，嗯，他是有一些有益菌的。 哦、 嗯、 哦，有时候咱们不用太刻意的、 嗯、 从自己的角度给他考虑一些东西、 嗯、 对吧？ 嗯， 他如果有需要了自己就找你了。 你喝的时候给他舔舔盖， 哎，对的， 是吧？ 对对对， 不浪费，然后 愿意舔了，他就说明爱喝。 嗯 啊，舔完之后呢，还是那种可怜的小眼神看着你，那说明还想喝，那你就再给他喂一点呗。 嗯、 啊，香芋丸子的问题，他说我想问一下大夫啊，这个雪纳瑞的小狗四五个月，身上吧一直有皮屑，还痒，它总挠，我给它泡了药浴也不管用，也没有很频繁的洗澡啊，还用了那个特滋润的美的毛的油。哦，叫美毛的油啊，但是还是很多的皮屑，这是为什么呢？也没有皮癣，就是皮屑。 那这个还真得带到医院去看一下，因为形成皮屑的原因很多的。一般呢，有时候像一些寄生虫，包括像鸡咬螨这样的寄生虫，就非常容易造成全身的大量的皮屑。 哦， 而且有的时候也会出现一些瘙痒的表现。那还有的呢，有的时候。嗯，一些皮肤刺激的因素或者过度的这种干燥都有可能会让它皮屑比较多，而且同时出现这种瘙痒的表现，得真的得带到医院去看看到底因为什么。 他们的皮屑是什么？就跟我们的头皮屑差不多吗？也是白白的、 嗯、 还是 有那个样子的，也有其他样子。皮屑的表现形式也蛮多， 游泳池里边经常能看到的那些皮屑， 哦， 你上的什么游泳池？ 哎，游泳池里都有人的皮屑的。我就是因为我就是说了这个以后，我有一个朋友办了游泳卡以后再也没有去过。哎，就这种是不是会不会因为皮肤是太干了也会吗？就是给他 当然会 给他那个抹一点什么保湿的东西，但是他们怎么弄保湿？每天用水喷一喷。 不，有一些有保湿功效的香波或者一些那种精油什么的是有的，当然确实你还得分清楚它到底是因为什么。也有的一些幼犬，因为它的皮肤屏障相对比较差，那那个时候呢也会激发一些感染性的问题，你包括像皮肤的癣菌病，然后细菌性的皮肤病都有可能会形成皮屑的，所以真的得去看一看到底是什么情况。 好， 来这儿笑妈妈 啊 说了一下，她说我老爸养的狗狗因为年龄太大，上周呢就过世了，然后我呢准备给老爸再买一只新的，嗯，但是就想问问，因为有狗狗去世了嘛，家里需不需要来个彻底的消毒？多久可以养新的狗狗？有这个说法吗？ 看是什么原因吧，他要真是说只是老死，或者说是一些就老年性的疾病，通常都没有什么传染性，这样是没有什么问题的，直接养就可以。然后如果真的是一些传染性的疾病或者病毒性的这种疾病的话，还是需要给它消毒一段时间再养，就是不同的病它的时间也不一样。 消毒的话是用什么？普通那种八四滴露？ 我们还是建议用宠物的那种，就是有宠物专门的那种消毒液，因为它很多的病毒是针对这个的。然后就可以把它基本上这些病原都给它杀死。 这个宠物医院都有卖的是吧？ 对。 那这个一般就是喷吗？还是要那个兑在水里边，拿拖把把家里拖一遍？ 对，都可以。它就是一般就可能粉剂或者液体的，它会有一个稀释的比例，然后你可以用来擦地呀，然后也可以用来喷洒。 就跟我们人的那个消毒液的那个用法是一样的。 对。 那这个一般要多久呢？就比较 看什么病，比如说一些相对严重一点的，咱们就说就比如说一些恶性的这种病毒病，那你可能就最好是消毒，就是两三个月之后然后再养，甚至有的是半年以后。但是有的但是有的没有那么严重，你可能就是消毒一段时间，然后比如说有个一两周啊就可以给它养新的。 好的啊，关于这个我觉得还是跟老人家沟通一下，看老人家愿不愿意，有时候一厢情愿的吧反而心里难受，知道吧，他不一定能接受那新的。聊聊天去，感谢这个 iCat 给我发来的猫草啊，长得跟这韭菜似的啊，挺好。来吧，咱们先进一条广告，一会儿回来我们回答一下这位朋友的问题啊。 老公，你又在玩手机，也不陪我说说话。 老婆，别生气，我们家的车险不是快到期了吗？我在手机上买车险呢。 手机上也能买车险？ 是啊，惊不惊喜，意不意外？工商银行手机银行交强险、商业车险啥啥都有，手机在手，一键都能够。 还有这种操作，快快让我拍个照，我要在朋友圈炫一下，科技改变生活呀。 更多产品登录工商银行手机银行。吃喝玩乐大搜索正在直播。 来看一下黑猫的问题，他说猫如果有螨虫怎么去除？谢谢。 猫的话你得看它是什么螨虫，一般猫比较容易长的有这种耳螨啊，然后皮肤上的可能会有猫的这种疥螨，也叫猫的背肛螨，然后也会有猫的蠕形螨，不一样的这种虫子可能咱们的处理方式会不太一样，但总体而言猫是对很多的那种杀虫成分的药物是非常敏感的，也非常容易出现中毒反应，所以如果真的出现的话，至少您得带它上医院确诊是什么问题，那咱们根据这个问题本身的情况去挑选相对比较安全的药物去用。 现在这种驱虫药的话，没有我所有的虫都可以驱的。对啊，就是你比如说像蜱虫啊，包括像螨虫啊，包括像一些跳蚤啊等等，这些都是非常常见的， 常见不 一种药都驱不完这三种东西吗？ 对狗来说确实有类似的药物，就是相对它比较广谱，基本上像体外的 就这种口服的药物，可能它管的虫子就非常非常多了，基本上常见的都管。 嗯， 但是对猫来说，那些成分的药物，猫就不太适合去用。 它是味儿不味儿，它受不了。 不是味儿受不了，是成分在猫的这种体内代谢的途径跟狗会不太一样，它的这种药物的存留时间，包括半衰期啊，都是不太一样的。所以有的时候，可能猫的这种排出药物的这种功能会更差一些，就是说药物在它体内存留的时间会更久。 哦， 所以有的时候就没有那么安全，就不太适合用那样成分的药物。 哦， 但是目前猫好像还真没有什么特别好的产品，就是能全都管的。但是猫得一些螨虫的概率还挺低的，最常见的就是跳蚤了，差不多。 嗯嗯，而且只要家里干净就还好，是吧？ 也不是， 也啊。它会自己生， 螨虫不是人畜共患， 家里干净不干净没什么关系。 它又猫又不出来，它又不像狗似的。 那 你家里干净就没有蚊子了吗？ 哦， 虫子是会自己活动的呀。 哦， 床上还有螨虫，对吧？好多好多人家的那个床上不是还有猫在睡吗？ 哦，对对对对对， 所以肯定是有。哎，它怎么就一般得螨虫，它会有什么反应呢？找不到， 得看哪种螨虫，不太一样。你比如像蠕形螨嘛，可能最常见的反应就是脱毛， 哦， 掉毛， 嗯， 然后有的时候激发一些脓皮病啊什么的。要是疥螨的话，长得就特别痒，它就不停的抓自己。 哦， 包括耳螨长得的话也是非常痒的。然后像刚才咱们提到那个皮屑的那个鸡咬螨，长的话皮屑就会挺多的。 哦，这么多螨虫呢？ 对呀、啊，好多种的。 张博还给我看过那个图片， 各种螨虫的图， 非常 是长得就不一样是吗？ 对，长得也不一样、 嗯，长得也不一样，但是同样的恶心，特别吓人，真的。改天给你也看一看，可能能在你的减肥事业上助你一臂之力。 所以有时候世面见的太多也不是这样 的、哦，真的、啊、特别可怕。 来，这个新街口幺蛾子啊，这补充的问题，他说刚刚听你们说喝酸奶。那人喝的酸奶里边都有糖啊，那猫喝会有问题吗？猫不能吃糖吗？ 不能吃吗？ 没有，本身没有糖尿病的话是没有什么问题的，而且每你不会说拿那个当主食啊，这种东西就是只是给它添加一些嘛。 嗯， 当然如果本身有糖尿病的这个问题，就是血糖会高的话，是要避免吃这些东西的。 这个大概是他们到老年会得糖尿病，还是有的天生就会有，就跟我们人 有的很年轻他也会得，有三四岁就会得，这个跟体质还有他的遗传这些是有关系的。 他们得糖尿病也是暴瘦吗？ 多饮多尿多食，然后体重减轻。 哦， 嗯，但是他们通常 你去想了想是个好事儿，是吧？ 我怎么觉得多饮多尿多食这有点跟我们家的狗有点像哎。 是吧？ 对啊，吃的也挺多的，尿的也挺多的，拉的也挺多的， 不是，然后不 喝的也挺多的，但是 会得吗？ 也会得， 也会得啊， 查查吧， 去做体检吧。 除了这个，还会有别的症状？ 体重会减轻，但是通常他们来医院的时候都是很严重，因为人是知道自己为什么老渴、 啊啊、 老想喝水、 啊啊， 但是他们可能不知道，当主人发现的时候，其实就已经到了这种，就是已经有酮症、酸血症啊这种情况，就可能已经昏迷或者怎么样才带医院来。 哦，明白了，明白了。那 拿上吧。 那我们家应该不 是。然后像狗呢，通常可能主人就发现它尿变黏了，就是尿多到可能尿床。 你踩着你们家的狗的那个尿，看看会不会沾脚面。 我还是闻闻我们家的床吧，看看有没有味儿。 闻真的闻不太出来，真的是得踩一下。哦、就是尿糖高，它会你就吧唧吧唧、 哦、 沾脚面的感觉。 就是脚拔不上来了。 那倒也没有那么黏。如果真的能变成那样的话，估计也没什么可救的必要了。 哎呦，好吧啊、嗯，看来这个猫猫狗狗真的有好多好多我们还是不太理解的东西啊。 嗯， 有的时候跟人一样，有时候跟人还真的不太一样，好吧？今天咱们就先聊到这儿了，因为时间的关系，感谢孙大夫，感谢赵大夫，谢谢两位啊！我是夏明， 我是孙涛， 接下来的节目是打开文化之门，咱们明天 再见了， 明天聊， 明天 还聊茶啊， 对， 明天见。Lights are low, the curtain

关爱长辈，工行一直在行动。 Bonjour, hello, bonjour。 汉莎航空年终大促。